人权要争取，公义要寻求，人类到底要追求乜嘢？我哋成日谈论法治精神、民主社会，但系当中嘅理念，你了解有几多？ 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 欢迎各位收听我哋呢个哲学对谈嘅节目。我哋上个礼拜开始咧，就同大家讨论一个咧香港咧核心价值问题，呢个就咧系法治。我哋都好高兴咧，系再次请到咧系香港大学系法律学院院长咧系陈文敏教授咧系同我哋讨论个问题。我哋上个礼拜已经讨论过咧，其实系关于系法治嘅呢个基本上嘅理论啦，系法治同埋人治嘅分别啦，系甚至系讲咧法治里边嘅法律嘅内容啦。我哋讨论过所谓系普通法嘅一个系意义啦，亦都讲过咧法律应该系一个系公开性嘅问题。咁我咧我谂系再次咧，我想系今日咧再继续同阿陈文敏教授咧再探讨多啲咁多。至于公开性嘅问题咧，系点样带到其他嘅问题里边啦？阿文敏，多谢你再出嚟啊！ 咁其实除咗话公开性，当然即系公开性，我哋讲紧一个最低层次嘅，即系法律系要公开嘅，大家会知嘅吓。咁但系公开咗，大家知唔知咧？咁其实仲有好多其他嘅因素啦，吓，即系包括咗大家即系对成个法律程序嘅熟唔熟悉啊，吓，传媒嘅一个功能啊，吓，或者系大家对法律教育嗰个了解啊，咁都有好多其他嘅因素系要影响到，而喺法治嘅另外一个要求咧，对法律唔单止就系要公开，而系即系公开完之后咧，其实你啲法律嘅条文咧系要相对上清楚嘅。咁、理论上应该一般人咧睇落去咧，你系会知道或者起码你有个理解，大概系佢讲啲乜嘢嘢。因为如果既然你要我守法，我都要知个法律系啲乜嘢，我先可以守到法嘅。咁而虽然可能有时系因为一啲知识方面嘅问题咧，你系可能需要有律师帮你守，你先至知道。咁但系起码有一个嘅機制咧，令到你會大概係可以知道，係可以預見到話啊，其實法律嘅要求係乜嘢嘢。如果我唔做到咁樣樣，會有啲咩後果？咁呢個咧就話，即係良好嘅法治嘅要求咧，就要求我哋法律可以做到呢一樣嘢。咁即係變咗咧，就係如果個法律寫到模棱兩可嘅，我完全唔知乜嘢，或者咧就係將個法律咧，只不過咧係俾咗，譬如政府或者行政機關一個絕對嘅酌情權咧。咁呢啲咧，我哋覺得係唔符合法治嗰個要求喺入邊嘅。即係曾經早年，而家修改咗啦，係喺嗰個截取通訊條例咧，就係我哋個截聽嗰、那個、那個舊嗰個法例入邊咧，咁其中一條咧就係賦予當時嘅港督或者行政長官咧，就話佢喺任何情況底下咧都可以係授權咧某一啲嘅公職人員或者某一個階級嘅公職人員咧去截聽任何種類嘅通訊。即係當年啱啱入大學啦，咁就睇到一條咁嘅條文咧，咁我都覺得好有趣咧，我就想去問一問政府咧，就係呢條條文嘅實際運作嘅。咁我當時問佢就話啦，第一即係行政長官係可以授權公職人員進行截聽，咁究竟係基於啲乜嘢理由咧？咁我估防止罪案係其中一個啦。咁但係除咗呢樣嘢，仲有冇咧？咁第二咧就係佢話係佢可以授權一啲某一啲類別嘅公職人員可以進行截聽嘅，咁我就想知邊啲類別嘅公職人員咧，我估警察或者廉署會有啦。咁但係除咗佢哋之外咧，譬如海關稅局佢有冇授權過咧？我想知佢有冇授權啫。係咁第三咧，我就想知道即係一個咁重要嘅權力咧，咁即使係警察，咁我唔相信話就喺街度巡邏嘅警察就可以行使呢個權力啦。咁會唔會係某一啲階級以上嘅官階以上嘅警察先至行使？如果係乜嘢官階以上嘅警察先至可以行使呢個咁嘅權力咧？咁第四我就話喺一個咁樣嘅截聽嘅，即使有合理嘅理由，喺一個截聽嘅行動入面咧，無可避免你係會截聽咗好多咧，同你想原本想去偵查嘅事件無關嘅嚇、你可能查幾個商業罪案，咁發覺原來佢有個情婦或者剩啊嚇，咁呢一大堆你哋截聽翻嚟嘅資訊咧，係同個調查冇關嘅，你點樣處理咧？咁邊個係有權去接觸呢啲嘢？有冇一個機制？有冇一套程序嘅咧？而最後就算係即使係同截聽 性有關嘅，究竟譬如保留幾耐咧，邊個可以有權去接觸到咧？我就想知道成套制度嘅運作係點樣嘅。 結果咧， 咁啊當時我都諗住政府，我寫咗俾啊政務司司長嚇，咁我都唔諗住佢哋會答我啊，佢竟然會答我嚇，咁就話即係好多謝你對政府呢個運作咁關心嚇，咁可以你可以肯定咧，我話俾你知咧，就其實你所問嘅問題咧，我哋都有好詳盡嘅規則係啊規範嘅，咁而啲規範咧就係寫咗落係一本嘅冊子入面嘅，咁不過呢本冊子就保密嘅。 咁有咩用啊？ 咁呢個一咧就係一個啊，即係睇到話，即係咁個法律係咪公開嘅咧？即係你基本上賦予一個絕對嘅酌情權，咁然之後你唔話俾我知你點樣行使嘅權力。 咁呢個就唔係呢個就污敗 law 嘅一個 其中一個例子啦，或者另外一個就係話，其實法律咧，即係如果我要可預見嘅呢啲問題，都係一個好合理嘅問題嚟噶。咁但係咧，我完全冇辦法知道你係點樣去行使嘅。咁呢個咧就係法治入邊咧，我有咁樣樣咧係唔得嘅。咁佢要求法律係比較清楚、清晰地去話到俾我哋知嚇，即係。你怎样行使这些权力啊，但是他也面对另一个困难，就是如果写得太死的时候，那始终行政机关在实际运作上面他是需要一定的酌情权在里面。那怎样平衡，一方面我们希望市民会知道法律的要求是什么，行政府机关怎样行使这些权力，但另一方面我又要给他有一定的酌情权在里面，那这个就是一个平衡。 你说酌情权的话的时候，就很多人都这样想过，就说法律不外乎人情，咁即系话系咪酌情里面即系同人情系一样咧？即系话系，其实讲来讲去咧就唔系咁紧嘅，就最紧要乜嘢就系我哋讲系要人情问题啫。我哋讲大家同情人啦，就啱啦，系咪应该咁做咧？ 其实又唔系完全，即系法律唔可以脱离人情。咁但系第一咧就系我哋要先睇翻成个法律条文系啲乜嘢嘢。既然如果法治系我哋规范咗政府行使权力嘅框架嘅时候咧，咁如果政府要遵守法律嘅时候，佢可能系一定要咁样。去做，即使咁样做咧，可能系喺人情方面咧系有啲差距嘅时候咧，咁应该系法治行先嘅。咁当然喺好多时咧，就系涉及中间系有一啲嘅空泛或者冇规范，或者系喺立法机关我都冇办法谂到嘅情况底下咧，咁法官咧就要平衡翻，譬如立法嘅原意啊，立法嘅原则系啲咩，同埋一啲基本嘅价值喺入边。咁而法院好多时就话，即使法律冇讲嘅咧，其实譬如喺程序方面，法院咧系会加入咗一啲要求喺入边。咁譬如啦，行使权力嘅时候咧，我哋要求个執法者即係如果你係一個控訴者嘅時候，你就唔可以同時扮演一個法官嘅角色喺入面，咁呢個係一個有衝突嘅角色喺入面。我哋希望你係能夠比較秉公地去行使你嘅權力啦，或者係當你行使一啲權力係會影響到某一個人嘅時候咧，係最低限度你喺未行使權力之前，俾個機會佢講下點解你唔應該咁行使，俾個機會佢去遊說你唔好咁樣行使我嘅權力咧。咁我哋呢個叫做自然公義原則。咁呢個係一個係最基本上嘅程序上嘅保障啦，咁就其實香港過往都有好多嘅法例嘅，或者好多案例咧，其實都好有趣。咁譬如話係政府收地嘅時候，咁其實政府收地嘅時候咧，我一定要俾個機會咧，我未收地之前咧，我俾個機會你做陳述嘅，咁。陳述完之後，我聽唔聽係另外一件事，我未必接受你嘅意見，但起碼我要聽你所講嘅，或者我對某一個人作出指控嘅時候咧，我起碼要知道咧，就係我俾個機會你答辯咗先。咁而呢度亦都包括咗就話，如果你要對我指控，你要我答辯嘅。咁你話俾我知你指控我啲乜嘢嘢，我可能要有足夠嘅資料，我起碼要知道你話緊我啲係乜嘢嚟嘅，我先至可以答到你嘅。咁呢個就好多時喺程序上咧，係法院咧係會即使條文冇講咧，就話我哋喺普通法入邊係加入一啲咁嘅程序上嘅保障。咁而係喺制度上咧，亦都有時咧就係話，即係如果制度嘅設計咧係令到一個人係同時扮演住法官同埋執法者嘅角色嘅時候咧，咁法院係對呢一個咁嘅程序咧係會特別。小心去睇嘅。香港曾經試過一個咧，就係一部電梯咧嚇，咁就喺朝頭早八點零鐘，大家翻緊工嚇，咁有位女士可能仲係瞓緊覺嚇，啱啱瞓醒趕時間翻工啊嚇，冇乜機會即係行出去搭 lift， 咁個 lift 嚟到咧就行入去搭 lift 啦嚇，咁大家都可能好多咁樣嘅經驗啦嚇，未瞓醒行入去 lift 嚟開門行咗入去，咁發覺冇嘢嘅，原來開咗道門。 咁佢一十幾樓跌咗落去，跌死咗。咁、 哦嗯 啊、原來嗰朝咧就係即係個 lift 嘅公司係做緊維修。 哦 啊、做緊維修嘅時候咧，但係佢哋唔記得咗停部 lift、啊、所以一般維修嘅時候一個 lift 門係唔會開嘅、啊。但係嗰日佢哋唔記得咗，咁就個 lift 門開咧，一般人咧個慣性就 lift 門開就行入去㗎啦，唔、 啊、 會諗到冇嘢㗎嘛嚇。咁、啊、於是咧就後來咧就會告嗰間電梯公司維修公司係疏忽嘅。咁呢個係一個紀律性嘅程序嚟嘅。咁而呢個紀律嘅處分嘅程序咧，個檢控咧就係機電工程署嘅处长，咁而嗰个聆讯委员会嘅主席咧，亦都系机电工程署嘅处长。咁虽然政府喺呢个案件入边咧，都尽量做到好公平咧，就机电工程署嘅处长咧，就即系喺检控嗰度咧，就交由律政署去作出检控。咁、而喺个审判个纪律聆讯嗰个委员会上面咧，就处长自己咧就唔坐，就揾一个副处长咧系同案件冇关嘅去坐。咁佢都尽量做到公平。咁但系去到法院咧，法院都话唔得，因为个检控咧，即使你揾律政署帮你做，咁律政署基本上系律师啫，佢都系要听个当事人，个当事人就系你，咁始终咧就仍然系用翻机电工程署署长嘅名义起诉，咁而即系嗰个裁判嘅审裁官个主席咧，亦都系机电工程署署长，咁对外边人一个客观人睇咧，会觉得唔公平，咁而喺法律入边咧，我哋唔单止真系要做到公平，我仲要令到咧一般嘅人睇落去系会觉得系公平，咁、那个印象咧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咧即系呢个喺初审嘅时候咧，就法院系推翻咗啲咁嘅判决嘅。咁、呢個可以睇到咧，就其實喺普通法入邊咧，係對程序嘅公義。呢、這個我哋話可能實質嘅公義，大家可能會有分歧，但係喺程序方面咧，係法院係可以盡量設計到咧，係對雙方都會公平。咁、呢個其實係法治嘅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啦。 即程序係好緊要嘅，因為程序嘅公義裏邊點樣睇到啦？頭先剛才講嘅公開啊，係公平啊，大家可以完全可以係有個係理解啊，係公義啦、啊。咁執行公義裏邊身啦，程序方面裏邊係可以係顯露出嚟嘅，係咪？嗱，好啊，我又要休息一陣間，我翻就再去討論呢個問題啊。 星期六晚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哲学对谈》。主持张灿辉，嘉宾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院长陈文敏教授。 我哋刚才都讲咗咧，其实咧喺法治里边咧，程序过程里边好紧要噶。我再想请问啊，即系阿文敏咧，就系、是、其实我知道咧，好似法律里边咧，经常有讲就话系一个譬如刑事法同埋咧民事法，呢两个刑事同民事嘅最基本上嘅分别喺边度咧？同埋系咪我哋普通人觉得刑事就坐监嘅，民事罚钱嘅，系咪咁简单咧？ 其实某程度上系嘅，就系、是、其实佢哋所最大嘅分别咧，就系刑事咧，其实系政府咧系要求市民。或者係社會上要求市民咧一定嘅最低嘅一啲行為標準，咁而當啲市民超越咗呢套嘅行為標準嘅時候咧，咁於是喺刑事嘅程序入邊咧就係作為懲罰嘅。係，咁所以譬如話我哋唔希望啲人係會打劫嘅或者殺人嘅，咁如果你超越咗呢度咧，我哋就要去用刑事告你嘅時候咧，個結果係懲罰性嘅，佢主要係咁或者譬如交通揸車嘅時候咧，我哋係要求社會上最低嘅準則就係司機咧係唔可以飲酒駕駛嘅，於是你飲醉酒駕駛嘅時候咧。整傷咗人嘅時候，於是即係個刑事個檢控咧，就會去懲罰你。咁個懲罰可能你要坐監啊，可以罰錢啊，可能係吊銷你個駕駛執照啊。咁但係對喺交通意外入邊受傷嗰人咧，就話：喂，但係即係佢坐唔坐監，佢吊唔吊銷牌照，對我嚟講唔係好重要啊。嚇，佢就車親我撞親我，我就三個月咧就翻唔到工啊，我要睇醫生啊，我要賠償，我要講賠償啦。咁所以民事咧其實就規管人與人之間或者人同社會之間個權利同義務。當你個權利受到侵犯嘅時候咧，你係要求對方咧係透過呢個程序作出賠償嘅。所以民事咧就主要係講緊大家之間個權利受到侵犯嘅時候係要求個賠償。咁喺民事上高咧，我哋就唔會坐監嘅主要係賠好多時係賠錢或者係有時法院有啲特別嘅命令。咁但係刑事咧就係懲罰性嘅。咁由於佢係懲罰同埋由於刑事咧係好多時係會涉及人身自由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對刑事嘅標準咧相對上亦都比較高嘅。所以我哋话政府咧，如果要证明一个人系刑事上犯法嘅时候咧，你要证明个举证咧系要冇任何合理嘅疑点嘅，咁就一个合理嘅人听落咧都觉得系噶啦吓，都冇乜搞错噶啦，系你犯事嘅。咁相对上嗰个举证嘅责任系比较高嘅，因为佢个结果系可能令到一个人咧系冇咗个人身自由嘅。咁但喺民事上高咧，其实就相对上咧，我哋个举证责任 低好多嘅，係多過唔係啦，似多過唔似啦，咁就已經夠噶啦，已經係咁、一方面係即係如果講緊人與人之間，大家可能亦都冇嗰個資源去證明去到即係刑事上咁高嘅標準。而二咧就係、當民事大家都係講緊賠償嘅時候，相對上嗰個舉證責任咧係低啲嘅。咁所以同一件案件入邊係可以有民事，可以有刑事嘅，咁就視乎邊個告啦，視乎佢嗰、那個程序啦，咁而有一個分別喺度嘅。 嗱，咁講起上嚟即係話咧，我似乎覺得就係剛才講嘅民事啊，或者刑事都好咧，係譬如好相信講刑事就好就係政府告我哋啦，係嘛？民事可能就兩個人同大家嘅爭執啦，係咪啊？咁但似乎都係咧，整個嘅司法制度或者話呢個成個嘅法治裏邊咧，都似乎有一個咧係政府嘅保障同保證嘅，係嘛？咁就依個裏邊嚟講，即係話喺個政府點樣去有一個好良好嘅管治，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係咪啊？ 咁呢度间即系亦都有分两方面，第一咧就系喺由于刑事咧，其实如果我哋谂下刑事咧，从另一个角度咧，就系政府系可以系一个有系统地去剥夺人身自由嘅机制嚟噶，即系喺一啲极权国家入边咧，刑事好得人惊噶。咁所以咧，相对上喺刑事程序入边咧，个程序嘅设计啊，个保障咧，相对上亦都更加高咯。咁譬如我哋成日听到嘅就话啊，未判罪之前假定无罪啊，你又保持缄默。嘅權利啊，嚇唔可以作自我指控嘅權利啊，咁呢啲都好重要嘅咧。其實就係喺透過一啲程序嘅設計咧，係去平衡翻個人同埋政府之間，即係無論喺資源啊，喺其他方面個唔平衡嘅。咁因為當你面對政府同政府打官司，而佢告緊你嘅時候，即係政府背後即係有成個律政署啊，有成個警察啊，喺背後做搜證啊，做好多嘢，一個個人咧係好難去面對政府啊。咁所以好多時有啲個過程入面，我哋即係個程序嘅設計咧，係有程度上咧係幫翻一啲被告人嘅。咁當然呢個本身可以一個好具爭議嘅問題啦。有啲人就會覺得係咪偏幫啲有罪嘅人咧？咁而即係我哋嘅制度咧，就係話相信喺未判罪之前咧，每個人都係好人。咁你要證明到有罪，你先至可以剝奪佢嘅人身自由。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價值觀念。即係如果你唔信呢一套所謂即係寧縱毋枉嘅時候咧，其實成套嘅刑事制度係會好唔同嘅。咁但係翻一個大啲嘅問題咧，就話咁喺保障嗰個法治入面，係咪淨係政府嘅責任咧？咁呢個亦都唔係嘅，即係法治愛嚟規範政府嘅權力，只係法治嘅其中一個責任裏面。更加即係近代嘅睇法咧，就好似紅綠燈以前咧，就話即係法治咧就一紅燈話俾政府知幾時唔去得。咁其實近代嘅睇法好多時就係一盞綠燈，其實話俾政府知其實係咩地方你可以去得，一個合作啊嘅模式。咁而同時咧就話喺成個法治維繫法治嘅時候，唔係淨係政府嘅責任，其實社會上。法院有法院嘅角色，立法會有立法會嘅角色，公民社會亦都有公民社會嘅角色，同埋非政府組織，其實係好多嘅唔同嘅人係一齊努力先至可以維繫到個法治，唔係一個單方面某一方面可以做到嘅嘢嚟㗎啦。 嗱，當然啦，你咁講嘅時候咧，就好似就覺得我哋普通人都參與緊呢個法律嘅一個建立啊或者改革啦。但實際上，好多時候覺得我哋喺普通人覺得咧，有時啲法律咧，覺得係冇理由嘅，或者不公正嘅。或者係不公義嘅，或者甚至係講惡法嘅。咁其實我哋係咪希望緊即係個政府嘅內部嘅一個即係自己改革啊？或者因為可能喺普通法裏面已經啱啱有個案例，令到呢個法律變到係失效啊？咁樣做法啦，抑或咧其實有冇任何啲第二啲方式可以去改變嘅咧？即係話我哋可唔可以話我哋覺得呢個法律係唔公正的話，我唔遵守，譬如話我唔去坐監。或者我唔去罰錢得唔得嘅咧？ 就第一咧，就法律咧唔係一成不變嘅。咁好多人個感覺咧就係法律咧好似係一過咗咧就係神聖不可侵犯地你唔改嘅。咁其實我哋諗下，我哋個個禮拜立法會咧都過緊一啲新嘅法律，因為改緊一啲舊嘅法律啦。法院每日都判緊案，係啲判案入邊好多時都可能係對以前嘅原則係作出一啲修正啊。所以其實法律係不停咁變嘅。咁變嘅原因有好多，有時可能係因為啲隨住社會或者係無論我哋嘅價值。或者是我哋嘅科技嘅演變咧，令到好多新嘅事物出咗嚟，喺舊嘅法律入面我哋冇諗過嘅社會嘅變化，咁而令到一啲舊嘅法律不合時宜。咁所以好多時咧，就係喺成個公民社會有好多時嘅討論咧，就係可能係有一種好唔合理嘅法案法律出咗嚟啦咁可能定立嘅時候有佢一定嘅社會條件，但係時間過咗之後，大家覺得唔接受，咁而法院可能對呢啲。案件咧作出某一啲嘅判決，或者甚至有時法院覺得，因為喺三權分立入邊，佢要遵守個法律，咁但係咧就喺個判詞入邊咧，佢都會對一啲法例咧唔公平嘅地方咧作出一啲評論嘅時候咧，咁呢個往往係推動改革嘅一個原因啦。 咁媒體嘅報導、社會嘅討論，亦都好多時係推動法律改革嘅一個原因嚟嘅。咁但係即係去到一個比較危險或者係比較具爭議嘅，就係話，即係當你去到一個法律，你覺得係所謂嘅惡法，我哋唔去遵守，以身試法，咁呢個會唔會就係啱啱同法治係背道而馳咧？其實係，咁呢個係喺政治學上係有好多嘅爭論啊。咁因為成個政府啊，成套法律嘅認受咧，係建基於一啲基本嘅價值。咁如果連呢啲基本價值都被推翻嘅時候咧，咁嗰套法律咧就唔能夠再被接受。咁我哋見到嘅，譬如喺即係法國嘅大革命啊、美國嘅革命啊，其實好基本啊，都係用一個咁上下嘅推論。咁但係如果呢樣嘢係太過常用嘅時候咧，亦都往往咧係變咗好容易推翻一套話你唔中意嘅法律咧，你就可以唔遵守嘅時候，咁其實成個法治咧本身亦都會被摧毀嘅。咁所以即係喺譬如喺法院入邊咧，就而家好多多時話所謂講話公民抗命咁樣樣係，咁一來公民抗命咧，其實係講一啲好狹窄嘅情況底下先至可以適用，而即使用嘅時候咧，係一個構成嘅原因多過一個係抗辯嘅原因啦。 Okay. 但係睇翻嗰個我哋講喺司法嗰個程序方面嚟講咧，譬如話我哋當然相信啦，因為法官咧都係人嚟啦，佢可以判錯，所以基本上我睇到就譬如有上訴呢個咁嘅機制啦，同埋加埋上有個所謂司法覆核機制，呢兩個機制其實本身嚟講係代表咩意思咧？ 上訴咧就比較明顯啦，即係下級法庭判咗之後咁而俾一個機會咧，俾敗訴嘅人咧係拎去上級嘅法庭入邊咧，係再作一次嘅聆訊啦，證明話點解初級嘅法庭係判錯。咁香港咧基本上咧係兩審終審嘅，咁就你係有權力上訴一次嘅啫，係咁而第二次咧你係可以仲有一機，譬如由高等法院原訟庭，你可以上訴去上訴庭，咁由上訴庭再上去終審法院咧就唔係必然噶啦，咁你要證明係涉及重大嘅利益啊，或者重大嘅法律觀點咧，先至可以去到終審法院。咁呢個基本上係一個自我修正嘅一個機制嚟嘅啦。咁而至於司法覆核咧，我哋近年聽好多。咁司法覆核其實係另外一樣嘢嚟嘅。咁司法覆核主要係一套咧，係法院透過佢個管轄咧去監察政府嘅行政運作。咁而司法覆核最主要咧就係對政府機關嘅行使嘅權力啊，或者一啲公營機構權力咧，究竟有冇超越法律所賦予嘅權限啊，或者係違反咗一啲公平公正嘅程序上嘅原則咧啊，咁呢個咧主要係一個規範政府行使權力嘅一個機制嚟嘅。咁而近年咧亦都用多咗，就係利用呢個制度咧去質疑話會唔會立法會通過嘅法律咧係違反咗憲法或者係違反咗人權法。咁其實佢最終嘅概念基本上一樣，就係話政府既然要守法，咁如果政府嘅行為或者政府嘅通過嘅法律啊，或者佢個判決係違反咗法律，無論呢個法律係憲法或者係普通法或者人權法。咁呢個呢係有個爭端嘅時候，就由法院呢去作出個裁決。咁而法院嘅裁決入面呢係希望係可以推動到政府嘅良好管治嘅。 好啊，我哋今節裏面呢要探到一個好重要嘅問題，關於係講喺法院裏面講嘅我哋講嘅人上訴啊，我哋講嘅所謂司法覆核裏面啊，其實阿文敏都其實提到呢係同關乎喺我哋點樣控制我哋嘅政府嘅問題啊，係我哋嘅法律裏面有冇啲係惡法啊等等嘅嘢呢，係要涉及到公義問題啊，同埋或者仲有一個就係講人權問題等等問題呢。咁我哋今次節目時間就夠啦，要等待下個禮拜呢再同各位探討呢個問題啊。好，多謝阿文敏。 哲學對談，鄭熙輝編導，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